十方诸佛慈爱悯我，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，若得我母永离三无及施下贱，乃至女人之身永结不受者。咁啊，上文啊，同埋光目女就问，从呢个卢杞所生嘅子，即系佢个母亲啦。咁啊，究竟啊呢个地狱嗰啲罪报啊系点样嘅咧？咁啊，呢个卢杞所生嘅子，佢就讲啊，佢话地狱嘅队伍都不忍清清说。即使啊八千万岁咁长嘅时间，佢讲啊都讲唔完。咁啊，光目女听到咁样讲啊，佢自己咧就系、是、痛哭流涕，对住呢个虚空而发出佢一种嘅心愿。佢话愿我的母亲，即是这个奴婢所生的个子，若是能够永脱地狱，而得了十三岁再受生之时，不好呢再堕于这个恶道。那么因此现在十方诸佛呢，即是光目女祈求十方诸佛咁啊，慈悲哀怜悯念佢自己，听佢自己为佢呢个母亲发呢个广大嘅宏誓愿。佢话若得我母永离呢个三途，即系从今以后唔堕呢个地狱、饿鬼、畜生嘅三恶道，就及施下贱。咁啊，唔离，永远离开呢个三恶道啦。咁啊，即使做人之时，亦都唔会生于呢个下贱之家。佢乃至女人之身，咁啊，亦都咧唔做呢个女人，做呢个大丈夫身，永劫不受者，不但一日如此啊！乃至永劫咁长嘅时间，都唔受呢个三恶道。做人呢唔生下贱，不做呢个女子身，若能如是啦，佢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像前，却后八千万亿劫中就应有世界。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，就誓愿告拔令离地狱恶趣、畜生、饿鬼等。假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的，我然后方成正觉。此就是光目女对佛啊发这个宏心的誓愿，他说愿我自今日以后，其实呢，如果照上文，地藏菩萨因地之中呢，已经发了几番的大愿了。最初他为长者子之时，他欲想证得如同狮子粉身具足万行如来的三十以上八十种好，他们因此发愿要度尽六道这个对罪苦的众生，然后自身呢方成佛道，具足三十以上八十种好。那么他为婆罗门女之时，他为了道他因为邪见而堕于这个三恶道的母亲，他就设共修福布施各花定自在王如来塔寺， 咁啊，以此功德啊，唔單道脱佢呢個邪見嘅母親，離開呢個地獄府，在嗰一日啊，所有呢個無間地獄嗰啲眾生啊，都像佢咧嗰種切共修福啊，布施國花定自在王如來塔寺嘅功德啊，同時得到離苦。咁啊，由佢為呢個國王之時，咁啊與呢個鄰國王為友啊，咁啊通行十善，化度眾生。但係鄰國外所有一切嘅眾生都係造罪惡，咁啊因此佢就發願啊，要度盡此一切造惡業嘅眾生。咁啊，然後先至成佛道。咁啊，直至到此一番，佢在清淨蓮花木如來像前啊，亦都係發如是嘅甚深大願，要度盡地獄、惡鬼、畜生，此個三惡道嘅眾生度盡啦，佢然後先至成佛啊。咁啊，地藏菩萨因中发如是嘅大愿，可见佢呢个孝行的而且确啊，甚深宏大啊，在整部大藏经里边，能如是推动地藏菩萨嘅孝行，已共系大愿嘅啦，都唔多见。咁就说明地藏菩萨因中啊，的确系有呢个宏心誓愿，所以话愿我自今以后，我对清净莲花木如来个法相之前，直至到却后八千万亿劫中咁长嘅时间，所有十方世界嗰啲地獄眾生同埋三惡道嘅罪苦眾生，嗱咁啊，地獄就即時係三惡道之一噶啦。咁啊，三惡道裏邊咧就地獄惡鬼畜生嗰啲三條啦，都係做咗呢個惡業，然後先至走入啦地獄惡鬼畜生呢三條路啊，做呢個三惡道之苦。咁啊，現在佢首先説明呢個地獄咧，就因為三惡道中啊，以地獄個苦咧係最重要，亦都以啊呢個地獄個苦咧受得咧係最苦，所以先咧説出地獄，然後先嚟説三惡道啊。三惡道除咗地獄，仲有呢個惡鬼同埋呢個畜生。咁啊，佢個罪苦啊，就比呢個地獄罪苦就略為輕啲。個誓願夠佛，咁啊，我發呢個王心誓願嚟到救佢哋，拔佢哋呢個三惡道苦，跟令離地獄惡趣，以及呢個畜生惡鬼。咁啊，地獄咧就終日受呢個猛火焚燒，若是話畜生咧，就難免最後受一刀之苦啊！咁啊，若是話惡鬼咧，咁就千萬年都不聞漲水之名啊！咁啊，佢呢個形狀咧就好難睇嘅。咁啊，佢呢個頭好似我哋棉衫啊，嗰只口針啊，嗰個針尖嗰時咁細啊，但係個肚咧就好大嘅。咁啊，既然個肚啊大，呢個喉嚨啊又細啦，佢當然想食嘢，但係佢又食唔到啊。佢見到嗰啲好嘅飲食，到到佢個嘴邊就變成啊火炭啊，食得嘅。所有嘅都好嘅飲料， 但是一到到他的嘴边呢，都变成是烧融的铜铁一样，不能够忍下去。所以永世都是受这个饥饿之苦啊，那就名为叫做饿鬼。所以我们放言口啊，就是超度那些饿鬼啊，那么使他得饱这个法味。不如是罪报等人造成佛境，我然后才成正觉。咁啊，等于话所有嗰啲三恶道嘅众生，若是佢未曾离开呢个三恶道嘅罪苦，我仍然系做呢个菩萨为人，咁啊发慈悲心度佢哋，要一定度尽佢哋，我先至成佛。个发誓愿以具名清净莲花目如来。而告之扬，光目与大慈悯啊，的善能为我发如是大愿。咁啊，光目你发咗呢个誓愿之后咧，咁佢就闻到呢个空中啊，所谓清净莲花目如来同佢讲啊，佢话光目啊，佢话以大慈悲，你有一种咁大嘅慈悲心，你就哀怜。悯念这个罪苦众生，你亦都善于为你这个母亲而发这个大愿啊！你为了报你的母亲，咁啊，从今以后唔堕三恶道，等到得生为人啊，唔好啦系短命，亦唔好生到呢下贱之家。亦都唔好作呢个女子之身，然后咧，你先至发咁嘅愿啊，愿度尽一切嘅三恶道嘅众生，而且呢个时间经过八千万亿劫咁长，你都系如是发愿。若是三恶道嘅众生一日未度尽，你都唔成佛。咁啊，如是嘅慈悯啊！你为你个母亲发如是个大愿啊，所以佛话佢话吾观以母啊，佢话以我佛眼嚟观察你个母亲十三岁不，咁你个母亲因为做到恶业受地狱苦，咁啊由于你个心愿广大故，咁啊佢免咗呢个地狱苦。生在你家为这个奴婢之子，寿命只有十三岁。那么现在呢，他十三岁，那么满了之后，他再不会堕于这个恶道。所以说舍此报矣，舍了这个报身之后，即是舍了他这个业报身，亦即是十三岁的寿命满了，那他就生为凡智。凡智呢，就是他这个志向要生到这个凡天里面享福，要用修行，那他就凡智。一寿年八岁，那他的寿命呢就有八岁那么长。他说过世报后，咁啊，凡至呢个百年寿命过咗啦，就当生无忧国土啊！咁啊，无忧国土咧，可以讲即时都系极乐世界。咁啊，既然极乐，就当然系无忧啦。若是说佢为无忧啦，咁当然就系极乐啊嘛。咁佢初时写咗十三岁。这种的报身之后真的凡智，那么由十三岁就升为寿年八岁，那么他享了这个凡智寿年八岁之后就升到这个无忧国土，那么他的寿命呢就不可以计劫，那么升到这个无忧极乐国土呢 佢個壽命就好長。咁啊，再一個無憂國土行菩薩道，即係生到極樂無憂國土啊，就親等佛啦。咁啊，依佛嘅教導嘅修行，自利利他行菩薩道啊。咁啊，斷盡嗰啲業障，斷盡嗰啲煩惱障，斷盡呢個生死嘅報障。咁啊，畢竟已成佛道，話後成佛果。咁啊，成佛之後，當然佢就要度眾生啦。所以話廣度人天，佢個數目啊多到如同呢個行菩薩。咁啊，可見啊，我哋一個修行人，佢呢個心願啊係好緊要嘅。由於呢個光目裏呢個孝心之故，咁啊，即使一年嘅孝心，佢發願要度盡所有嘅世界眾生，佢先成佛。咁佢即係孝順一切眾生，以佢嘅大孝啊，普遍嚟度一切嘅眾生，皆成佛道，不解脱。自己先至成佛啊！咁當然佢呢個孝心係大願宏心啦。咁啊，以此呢個大願宏心嘅孝念，就能夠超度佢呢個母親啊，從地獄出，得生為人。佢在人道之中只係十三歲嘅壽命，呢種係縮生啊，殺業重啊！才至感到呢個短命。咁啊，如果啊佢呢個女唔係孝順，發呢個度眾生嘅甚深大願，佢十三歲嘅壽命完咗，仍然要墮於啊所謂惡鬼，要畜生其他嘅惡道。現在由於佢呢個女孝心之故，孝敬一切眾生。要度盡一切眾生才能成佛，那麼以此這個孝心呢，就能夠免了他十三歲壽命完畢之後不再墮惡道，然後生到這個凡子壽年八歲，那麼八歲圓滿，那麼他就生到這個無憂國土，那麼親近佛，聞佛說法，如法修行，得成佛道，廣度眾生，純粹都是由於佢呢個女啊，孝心發願，度一切眾生嗰種功德所致。嗱，咁啊，可見我哋一個修行人啊，呢個心願係好重要。我哋要發願，要度眾生；我哋要發願咧，廣結人緣；我哋要發願咧，要為一切嘅人類，唔好單係咧為自己。若是我發心廣大啊，孝順一切眾生，得自己縮生，多結個父母，亦都孝順到啦。點解咧？又例如。在呢個勸化菩提心文裏面講，我哋縮生以來，彼此都互為父母，彼此都互為啊父子，或者咧係母女，或者咧係兄弟，或者咧係叔伯，其他嘅親屬。咁啊，既然彼此之間縮生以來互為眷屬。咁啊，有啲就為人，有啲就下墮啊！咁啊，我哋現今能夠發一點個廣大孝心，孝盡一切眾生，孝盡一切人，要度盡一切眾生，要度盡一切人。咁啊，其中咧亦都包括啊，我自己過去縮生嘅親屬在內，亦都啊。道歉縮生以來彼此呢互為眷屬之人，亦都同時呢道歉佢哋。那佛都定自在王，以時羅漢福道 光目者，即无尽意菩萨事；光目母者，即解脱菩萨事；光目女者，即地藏菩萨事。此就系结缘苦集。嗱，从呢个文中里面咧，咁可见啊，我哋呢个孝心以望呢个文心嘅大愿嘅功德咧，的确系殊特啊，不可思议嘅。呢个佛定自在王菩萨讲啊，佢话以前呢个罗汉福布呢个光目嘅，咁啊呢个罗汉你知系边一位咧？就现身个无尽意菩萨。咁啊，从前呢个光目母咧，就即时系解脱菩萨，系现今嘅解脱菩萨。咁啊，个本来以呢个杀害、毁慢两种嘅罪孽而堕于恶道，后来光目女为佢发愿，咁啊使佢离开地狱，得生为呢个下贱人，然后再为佢发愿度众生，使佢十三岁为下贱人。呢种恶报完咗之后，从今以后啊，唔再堕恶道，得生为凡子，寿年八岁，然后又生到呢个无忧国土，亲近佛，闻佛说法，得到究竟成佛。咁啊，未成佛前，佢就系现在嘅解脱菩萨。咁啊，而光目女咧，即系现在嘅地藏菩萨啦。咁啊，可见此经咧系一本啊奇特之经，即以呢个光目女呢个母亲如是嘅重罪啊，由呢个孝心故，由呢个大慈悲心故度众生故啊，都尚且可以勉励佢呢个地狱嘅恶报啊，而得生为人，乃至个得生无忧国土，闻佛说法，依佛修行，以入菩萨啊。咁可见此经就真正个大孝经啊！此经亦都名为叫做奇特之经啊！个过去九语劫中嘅如是持文，发行和斋愿，广度众生。咁啊，前文啊，所谓四种嘅大心愿，所谓为长者子，发心愿为婆罗门女之时，佢发广大的心愿；为国王之时，亦发广大心愿啊；为光目女之时，亦发广大心愿。咁啊，此四种嘅广大心愿、广大嘅孝行啊，都系过去九缘劫中所发呢个大嘅孝愿、大嘅心愿，个如是持文啦，以此呢个大孝大愿嚟到持文，发出恒河沙咁多嘅心愿嚟到广度众生。咁未来世中，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、行恶者，乃至不信因果者、邪淫和妄语者、两舌恶口者、毁谤大乘者，如是诸业众生就必堕恶道。咁啊，佛咧又再讲啦，佢话在呢个未来世之中，佢若果有呢个男子或者咧系女人，佢就不行善啊，咁啊，即系等于话行恶啦。咁啊，佢既然不行善而行恶啊，咁啊，恶到乜嘢嘅程度咧？ 我乃至不信因果，那么整个大藏经成千千万万卷啊，而所说这个理论是很广阔，但我就将收缩来讲呢，就不离这个因果两个字。所谓如是因就如是果啊，若是离开因果呢，就无佛法可说。整部大藏经所讲就是因果两个字，所谓如是因是如是果，善因有善果报啊，恶因呢就有恶果报，不论你点样去讲啊，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因果。那么若是这个人不信这个因果呢，那这个人真是他的邪知邪见，这个人呢就他就行恶者，没半点善心啊。咁啊，其实因果报应之事啊，佢哋如影就随形。你有呢个身形，有呢一件物质嘅形状啊，在呢个日头当中，就一定有佢呢个影。呢、这个影呢，就随呢个身形呢而生出嘅。所谓如影随形，唔能够分得开啊，亦好似盐钱。滴水啊，滴滴呢都是滴翻嗰一处。因与果呢唔会是违背的，好似呢个芥菜嘅种子啊，咁啊成日始终都是生分一棵芥菜出嚟，冇理由芥菜嘅种子呢去生出一个番茄的。因为因果就不相符，芥菜的因怎可以生个番茄呢？没理由，芥菜的因就生一棵芥菜，如果是番茄的种子就决定生番茄，这个番茄就绝对没理由生一棵芥菜出来的。因果的道理啊，亦是一样啊，你若是布施，你一定得到大福报啊！若是贪贪孤寒，唔肯布施，一定系堕于呢个饿鬼啊！若是你杀生害命，咁啊一定日后咧照样啊为畜生啊！所谓你杀佢一命，你就要偿翻佢一命啊！你食佢半斤。日后就要还八两啊，有阵时加上利息呢，可能仲要食半斤呢，还翻十六两。所以如是因就如是果啊。咁啊，若是我哋修行呢个善因，我哋念一句佛号啊，为呢个成佛嘅正因，日后多生多劫都成此一句念佛嘅善因啊。生起这个菩提芽，而开这个菩提花，就可以成这个菩提佛果了。所以不论三恶道都不离这个因果，即使是三善道亦不离因果，乃至到成无上菩提亦都不离因果啊。咁若十不信因果呢，咁就乱来了，就变成了邪思邪见啦，咁系一个标准嘅行恶者。不邪因就妄语者，咁啊辗转解释啦，唔行善，咁啊即系行恶啦。乜嘢嘅就行恶咧？除咗唔信因果之外，咁啊有啲叫做邪因，邪因咧就系属于呢个邪念啊。做呢个男女嘅淫欲事，咁就叫邪淫。妄语咧，就所讲嘅说话咧唔真实。所谓佢未曾正性果啊，佢话佢正咗性果；佢未曾得解脱，佢话佢已经得到解脱。咁呢种就叫做妄语啊， 目的呢就轻狂他人，对他相信呢而达到他名利双收的目的，咁呢种名为你嘅妄语，唔系呢个真实语。咁啊，两舌咧，舌即系理啊，本来理咧就冇两条嘅，只不过一条理之中啊，佢讲到一切嘅坏话，响呢个张三嗰处就讲呢个理四，响呢个理四嗰处咧就讲呢个张三，令到本来好朋友嘅张三理四啊，因为佢挑拨是非，都变成个仇人。咁啊，呢种就名为佢就两舌。咁啊，世间上咧好多呢啲咁嘅人嘅，佢食饱饭冇嘢做好事咧，佢就穿门过舌啊，咁啊专门咧讲呢啲所谓挑拨离间嘅说话，唯恐呢个天下不乱。咁啊，有啲乜嘢嘅恶报咧？咁啊，下文咧会有嘅，所以呢处咧就唔详细嚟到解啦。咁啊，总言之，两舌咧就即系两边讲话挑拨离间。恶口咧，咁啊，亦有一类人啊，佢平时冇事咧，佢成日都唔系咒呢个就闹嗰个啊。佢好似嗰日唔咒个人唔闹个人咧，好似个周身之服嘅。咁啊，呢种咧就系恶口啊。咁啊，亦都好多呢啲咁嘅人嘅。咁啊，日后亦有咧呢、这个恶口之报啊。所以咧，逢系听过此一部地藏经。假如有呢个两舌，以防呢个恶口嘅习惯咧，最好从此咧要戒，免得日后以呢个两舌恶口嘅罪因咧招感呢个恶果。个毁谤大成者，咁啊亦都系呢个口嘅罪业。咁啊，既然佢恶口，除咗闹人之外啊。佢亦都毀谤呢个大乘嘅佛法，所以呢个大乘嘅佛法就系成佛嘅正因。咁若是佢毀谤大乘佛法啦，咁啊即是等于话咧毀谤呢个佛宝一样啊，所以呢个罪业亦都系好重噶。各位而是知罪身。就必堕恶报啊！佢话此一类有关曾经啊做咗邪淫妄语、两舌恶口、毁谤大乘呢个种种恶业嘅众生咧，就必堕恶报。所谓如是因，就招感如是个果报啊！呢个系肯定噶。佢话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坛子街归依地藏菩萨，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。咁啊，假如有一个人，或者多个人，或者好多人，佢即使一个行恶，唔信因果，邪淫妄语，两舌恶口，毁谤大乘。咁啊，纵然如是嘅恶业之因，咁啊，论呢个因果嚟讲咧，就必定堕于恶趣啦。但系佢都仲算有啲善根喎，乜嘢善根咧？佢有机会遇到善知识咧，来到开示佢。佢话若遇善知识，咁啊，善知识咧就系、是、教佢啊。怎样的学佛，怎样的信因果，叫他行善，就禁止他不要做恶。那么从这个地狱的边缘将他拉翻出来，使他不要再次堕于这个地狱。那么这种就叫做善知识。那么我们一个真正学佛者，我哋要常常亲近呢个善知识啊，所以古德讲啊，佢话亲近知识 對而無路中行，個雖不失意，都時時有潤啊！咁啊，我哋朝頭早起身，咁啊，即使係好天，咁啊，昨晚冇落雨，但係一夜咁長，總有多少個霧水啊，響嗰啲草上邊黐住響住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朝頭早起身，咁你著一隻鞋，你就響呢個草地上咁啊行下，雖然啊上身咧就唔濕，但係你所著嗰對鞋啊，你因為與嗰啲草咧接觸到，所以你嗰對鞋面咧多多少少啊都會沾染到咧嗰啲霧水嘅潤濕之氣，呢個係一定嘅。咁啊，我哋親近善知識亦係一樣。咁啊，即使我哋唔能夠學習到呢個善知識嘅言行，只要我哋相信呢個善知識嘅教導，善知識叫我哋信因果，我哋從今以後信因果。善知識教我哋唔好邪淫妄語，我哋從今以後就唔做呢個邪淫妄語之事。善知識教我哋唔好毀謗大聖，我哋從今以後就唔毀謗大聖。你若是肯咁樣聽呢個善知識嘅教導啊，你就得到好大嘅滋潤啊，得到好大嘅好處啊！好似一個人咧，朝頭早響呢個草地上行啊，你嗰只腳咧，或者你加上穿嗰對鞋咧，你多多少少咧都有呢個露水咧沾染到。就譬如我哋親近善知識啊，點樣都會沾染到咧呢個善知識嘅氣氛，咁啊沾染到咧善知識嘅好處，所以話親近知識啊，都言無路中行，佢雖不失意，都時時有潤啊。咁啊，若是我哋親近嗰啲惡知識咧，你即使你個惡行啊冇佢咁厲害，但係佢嗰種言行舉止咧，你都會沾染到多少。你即使唔大惡啊，你亦都沾染到咧少少咧呢個惡行。咁啊，然後由小就變大啦，咁啊，因此就成為一個大罪人，成為一個大惡人。所以親近惡知識咧，絕對啊要從今以後遠離，但係親近善知識，就從今以後咧要多多親近啊。所以《花蓮經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參五十三位善知識，教佢點樣去修行啊，教佢點樣去自利利他。咁啊，所以善財童子就係我哋一個學佛者啦，最好嘅榜樣。學佛嘅人絕對唔能夠離開呢個善知識啊！咁啊，所以此一個人，佢即使不行善，專一咧做呢個惡行，唔信因果、邪淫妄語、毀謗大聖。咁啊，如是罪因就必墮惡趣。一旦佢仍算有福德有善根，佢遇到一個善知識，咁啊呢個善知識知道佢啊不行善而行惡，又邪見唔信因果，又邪淫妄語，又毀謗大聖啊！咁啊，呢個善知識咧，大慈大悲憐憫佢個苦惱啊，咁就教佢啊，佢喂某人啊，你唔能夠做呢個種種嘅罪業啊，你唔能夠咧毀謗啲大乘法啊，你千萬唔好邪淫妄語啊，你相信如是惡因啊。 感到呢个如是恶果噶，你应该头要反转嚟，你要收种种嘅善行，要赞叹大石，要个口咧多念佛号，多念圣号，多诵经典啊！你个身体咧要多礼拜佛，千万咧唔好做恶。咁啊，呢个善知跟住就劝佢。若是你想忏悔你从前嗰种的恶行啊，你哋应该要皈依地藏菩萨啊！你要念地藏菩萨，我话劝令佢，即使一弹指之间咁啊，念一句地藏菩萨，皈依地藏菩萨。佢话时之众生即不解脱三恶道报啊！咁啊，一弹指之间皈依地藏菩萨，都尚且不到解脱离开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报，何况啊，你继续年年之间念地藏菩萨，皈依地藏菩萨啊！咁你就年年之间个心咧趋向是道，咁就年年之间咧你就离开呢个恶道啊！咁啊，日后命中就得生呢个无忧国土或者他方啊嘅净土，就绝对唔会咧堕于呢个三恶道啦。佢若能自心归敬及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服饮食，佢如是奉事者，咁佢话假使啊，咁啊仲有人，佢自心咁归依地藏菩萨，佢亦自心啊敬礼地藏菩萨。他的自心呢是瞻仰地藏菩萨，亦都自心呢赞叹菩萨的大孝大愿，若能自心归敬瞻礼赞叹，咁亦都自心以这个香以这个花以种种的衣服和种种的珍宝，我话若能自心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来到供养地藏菩萨啊，咁啊或者自心以呢个好嘅饮食个仪式嚟到奉事供养恭敬地藏菩萨咧，咁未来八千万亿劫中啊，一常在诸天。受圣妙乐啊，个以此个功德咧，佢哋日后啲八千万劫生中，上升到天上，受呢个天上呢、这个殊胜妙乐个福报。佢若天福尽，咁啊，假如佢个天福享尽啦，佢就下生人间。咁啊，肯定啦，唔会堕于呢个三恶道。咁啊，个生到呢个人间，咁啊，做人咧，即由八千劫啊，即上为帝王，能益宿命啊。佢做人之时，都唔系做呢个下贱人，亦都唔系做呢个普通人啊。佢系为帝王。生在呢个帝王家，为呢个帝王嘅后裔啊，咁啊日后登上呢个帝王宝座，为帝嘅为王，统领一国啊，佢就能益宿命。佢为帝王之时，佢就自己作孽。我点解有咁大福报啊？生在呢个帝王家。为帝王啊，统领天下咧，咁啊佢自己有宿命，佢就知得啊，由于恩宗 发心，以呢个至诚心啊，敬礼地藏菩萨，赞叹地藏菩萨，以及呢以呢个衣服、珍宝、饮食啊，恭敬供养地藏菩萨，以此功德生到天上享福，经过千万亿劫咁长嘅时间。咁啊！現在天福盡富，然後至下生人間，仍然百千劫生中啊，為帝為王，呢啲純粹係由於呢個宿命先至知得嘅如是善因啊，感到呢個如是嘅善果，佢話因果就本末，因中就係禮地藏菩薩。供养地藏菩萨，所以感冒啊，生于呢个天上嘅果报，咁啊就连因同埋果啦。乜嘢叫做本末呢？最初生天，咁啊最初供养地藏菩萨，赞叹地藏菩萨，咁啊感到百千万劫生中，常在天上受胜妙乐。咁啊，最初生天就名为佢嘅本，咁啊，现在天福尽故，下生人间，由百千劫上为帝王，就名为佢嘅末，咁啊，如是因果本末，佢都能够以宿命咧知得清清楚楚。就是知得呢我点解生到天上享福，亦点解今生啊乃至百千劫以后咁长嘅时间为帝为王，咁啊考其善因啊，都系由于宿生啊自心恳切供养恭敬赞叹地藏菩萨啊所得来嘅功德。咁啊，因此我哋咧，除咗啊拜顶礼恭敬观音菩萨之外，咁啊地藏菩萨，我哋娑婆世界嘅众生咧，亦都有好大嘅恩缘，所以好多嘅道场啊，都有供养地藏菩萨啊，以供咧系顶礼地藏菩萨嘅法会。